水从而飞，从而飞，你在思念谁？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玫瑰枯萎，冷风吹，冷风吹，只要有你陪。

生命本无奈，命运谁能修？ 本无奈，命运谁能修改？多情则苦与恨，沉溺的美酒，一束花，一片苍凉泥土，等着你沉睡。杜鹃花开红呀红，我的心在痛呀痛。生命本无奈，命运谁能修改？多情则苦与恨，斟一杯美酒，一束花，一片苍凉泥土，伴着你沉睡。自古多情与恨，斟一杯美酒，一束花，一片苍凉泥土，伴着你沉睡。 有一帘烟

身，被搁在上游风化。但那天经过那条堤坝，斜阳又反照闪一下，遇上一朵落花。相遇就似拥着最爱归家，生活别过分地童话化。故事假使断过这五月落霞，没有需要惊诧。流水很清楚，释怀这个责任，真的身份不过送还。这趟旅行若算开心，亦是无负这一生。水点蒸发变做白云，花瓣飘落下又生根。山谷下再次分叉，情感渐化做淡然优雅，自觉心境已有如明镜，为何为天降的欺客犯过一点浪花。天下并非只是有这朵花，为故事下文牵挂。要是彼此都有些既定路程，学会洒脱好吗？流水很清楚，释怀这个责任，真的身份不过送还。这趟旅行若算开心，亦是无负这一生。水点蒸发变做白云，花瓣飘落下又生根。命运敲定了要这么发生，当分开可否不再用含蓄的口吻，习惯无常才会庆幸。讲真，天涯途上谁是客，散即是怎么清楚，释怀这个责任，真的身份不过送运。这趟旅行若算开心，亦是无负这一生。水点蒸发变做白云，花瓣飘落下又生根。淡淡交回过，觉不留下印。但是经历过最温柔共振， 想念他。只有他。